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04集，生辰快乐。同样担心的还有其他人，原来丁武混入映雪宫要抓小四子， 那个不好下手。 黑影为了确保不露破绽，回答得很含糊。 那玉尊和金软呢？还是只抓到了钱老三？ 只抓了钱老三。 玉尊和金软是什么？映雪宫里有玉尊，不是只有天尊吗？ 你就抓着个钱老三出来干什么？ 再不走他们要验尸了。 话音刚落，就听到后头一阵骚乱，映雪宫里灯火通明，似乎是大批的人正在寻找什么。 回去再说。 黑衣人一拽黑影，黑影背着灵业火就跟那黑衣人引进了林子里，天尊和阴侯随后跟着悄无声息的。两人越看就越觉得那黑衣人的背影眼熟，这就是那个骷髅老怪。黑衣人和黑影在林子里穿梭了一段时间，在一处山洞附近停了下来，黑影就听到山洞里传来了一阵呜呜的声音，他还有些纳闷，往山洞里看了一眼，大吃一惊，就见山洞里捆着大批黑道江湖人，而偏偏这些江湖人还都是刚才他见过的，正是下午攀登屠云峰的众人。最让人惊讶的是连钱月都在。不止黑影，天尊和阴侯也下意识地对视了一眼，两人默契地抬头望远处的屠云峰。可诡异的是，屠云峰四周围满是江湖人，很多已经借着绳索攀登到了半山腰，可这些江湖人同时又被困在了山洞里。黑影这会儿可算明白了，原来那些江湖人是假冒的。现在需要弄明白的是，是一开始就被假冒了呢，还是说刚刚才被假冒的？ 看着他们把钱老三也捆上。 那黑衣人似乎有什么着急的事儿，开始摘自己的面罩和黑色的衣服。 我再去屠云峰那儿，一会儿我有法子把映雪宫的人给引出来。那个孩子找不到就算了，但是你给我找回玉尊和金软。 黑影此时目瞪口呆地盯着那黑衣人看着，因为摘下头套之后，黑衣人露出的竟然是钱月的脸。看看眼前的钱月，再看看山洞里那个急得一塌糊涂的钱月，黑影算是明白了，天尊和阴侯也明白了，连随即赶到带人包围了四周的展昭和白玉堂也明白了，难怪黑衣人进了高升客栈就没音讯了，原来假扮成钱月了。展昭等人聚拢过来的声音引起了那黑衣人的注意，就见他回头看黑影。 你被人跟踪了。 黑影此时正将黑布袋子放下，一抽袋子口，哗啦一声，就听有人喊了一声 宋金喜。 那假钱月就见眼前红色一晃，随后一阵刺鼻又呛人的味道弥漫，还有红色的粉末泼了自己一脸，辣的瞬间鼻子眼睛都没知觉了，涕泪横流，头晕脑胀。黑人被糊了脸，五感顿时失调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药粉，药力如此凶悍，他急了，挥手四外乱拍掌。只是此时天尊上前抬头一挥袖，那黑衣人摔倒在地，虽然还看不见，但嘴里却喊了出来： 天尊，你是天尊。 嘿嘿，老骷髅，多年不见，你倒是越活越年轻了呀。 这时众人都聚集过来了，阴侯点了骷髅老怪的穴道，林业火晃着手上的药粉包。 哇呀，公孙先生这包药粉太强悍了，这么大个高手竟然中招之后连还手的能力都没有。 众人也都赞同，公孙刚才神神秘秘将一包药粉给林业火，说是新研究的辣椒粉，一小勺就能辣死一头猪。 虽然众人不知道他研究这么诡异的东西是为了什么，不过确实管用。几个影卫七手八脚撕下了贾前月的伪装，就发现人皮面具下的是一张苍老的接近真骷髅的脸。 嗯，就是他了。 这会儿影卫们将那群惨被绑架的黑道江湖人都放了出来，原来他们已经被绑架了很久很久。众人恨铁不成钢地望着这群江湖人，又看了看远处爬山爬得很辛苦的那群假货，一时间也有些无语。邹良准备派人将众人一网打尽，却见天尊摆摆手：“ 不用费事，准备好网兜在下边接着就行。” 说着殷侯指了指涂云峰，看向展昭和白玉堂说：“ 有没有看到山峰的两边有两块突出的山石？”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点了点头。 那两块岩石的上方呢，有两个金色的钉子，你俩上去将两枚钉子都拔了，然后赶紧下来。 拔钉子？ 嗯。 殷侯点头，和天尊一人一手拍展昭和白玉堂的脑袋。 赶紧去，这会儿正好午夜。 众人这才发现已经午夜了，那岂不是到白下的生辰了？白玉堂对展昭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赶紧，事情解决了好安心给他爹祝寿。展昭点头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儿。 啊，还剩半个晚上时间能准备寿礼啊，要死了。 两人一跃上了枝头，施展轻功就往远处飞去，到了涂云峰上纵身一跃，踩着那些假的江湖人就上了涂云峰，随后一直往上直冲峰顶。两人虽然轻功不同，但是速度几乎一样。同时欧阳少征和邹良他们带着兵马到了涂云峰下，将被展昭和白玉堂踩下来的人擒拿，还有一些在山上没下来呢，邹良等人就真的拿着网兜等着。没一会儿就见展昭和白玉堂同时落地，手里各自拿着一枚金色的钉子。等他俩落地的同时，忽然整个地面都轰隆隆地响了起来，随后似乎开始晃动，那些半山腰上的江湖人都晃下来了，邹良他们抓了个正着。小四子这会儿和萧良都在屋子里睡觉呢，突然就觉得地面开始震动。 景儿，地震了！ 萧良窜上床，抱着小四子，带着小五就往房间外面冲。而小四子迷迷糊糊趴在萧良肩膀上，就看到房间里那个桌子上的油灯动了，凳子也倒了，那个地洞又出现了。这剧烈的响动跟山崩地裂一般，映雪宫整个都在晃，所有人都出来了，站在院子里看。白夏给陆雪儿披着外衣。 这是怎么了？ 这会儿殷侯天尊他们也到了涂云峰下，展昭侧着耳朵就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正急速地在地底滚动，随后响声直接上了涂云峰，一直往上。 什么东西啊？ 捂耳朵！ 众人下意识地捂住耳朵，与此同时就听到轰隆一声巨响，一个什么东西冲出了涂云峰的山顶，惊雷一般的炸开，白光一片闪耀，亮如白昼。众人下意识地一闭眼，再睁开眼往上看，就都呆住了。只见漫天的繁星正在坠落，大片大片晶莹闪耀的白色光点正从夜幕之中落下，洒向人间。 哇！ 小四子仰着脸伸出双手去接，闪亮亮的星星落到了手上却碎裂了，随着夜风轻轻一吹，化成了闪烁的粉末飘散。小四子瞬间觉得这东西有些眼熟，随后想起来了，是那天他和殷侯在地道里看到的那大片大片的被冻住的珍珠梅。众人扬起脸望着眼前的奇景，连永州府的居民都跑出来看，纷纷说是神明显灵了，星星都掉下来了。随着星星的坠落，天也变成了一片漆黑灰蒙，空中再没有了其他星星，都掉下来了，在半空中随风飞舞。 是云雾和烟尘造成的吧？真的像是星星掉下来一样。哎，这就是当年白月灵倾尽所有给后世留下的一个惊喜礼物吗？ 天尊和阴侯笑了笑，都点头。 看来他果真做到了呀。 嗯，这是他小时候答应白月云的，把满天的繁星都摘下来给他。 你们看，山壁上有字啊。 这时林业火指着涂云峰，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一部分珍珠梅的粉末没有掉下来，而是粘在了山壁之上，形成了几句话。就见山峰的四壁各留下的一句，组在一起就是：天佑苍生，风调雨顺，福泽绵延，平安喜乐。展昭看了看一旁看傻了的钱月和一众目瞪口呆的江湖黑道， 这就是你们说的白月云留下的诅咒吗？ 相公。 陆雪儿挽着同样看呆了的白夏叫了一声，白夏低头缓过神来笑了。 这礼物还真是叫人惊喜啊。 陆雪儿凑上去，在白夏腮帮子上亲了一个好看的红唇印子。 生辰快乐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